调查人员最初相信西克尼克的头部遭到灭火筒撞击，但是搜集更多证据之后，相信他曾经吸入喷雾式化学物质，暂时未能够确定他的死因。袭击国会山庄事件导致五人死亡，其中一名女子在国会大楼内被警察击毙，至今大约300人被控联邦罪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53点，升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68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09.13，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7，人民币6.501，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31.77美元，卖出价是1,732.4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知名艺术家毕加索，他的作品往往被形容为抽象，那到底什么是抽象？是不是看不明就叫做抽象呢？ 其实抽象的意思呢，大家不要太过神化这个这样的词语，简单去讲就是将一个很复杂或者多余的呈现减去的一个过程。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你好艺术，3月16日星期二晚上8:30，主持米哈和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毕加索的作品和他传奇的一生。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钟杰良问咗阿 Ben 一啲咩问题，佢一定唔可以答系嘅咧。 系，其实我 你冇答我系， 其实就唔系嘅。 赵长城喺未得到全民造星三冠军之前，参与过好多国内嘅比赛，成日有传闻系有黑幕，其实实力仲紧要。 跳舞呢样嘢好难呃人噶嘛，因为跳得好跳得差，其实观众好识睇嘅。 星期五晚9:00第五台舞台进行式。钟杰良继续专访赵长城阿 Ben。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呼，精神爽利。 在两家心里闪闪跳。 早晨啊，接近5:09，又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啦。 无论你会去到哪边，人海中不管数变迁，在以前也好 像目前，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情海中开心两并肩。但有时你短暂别离，情缘令你归家似箭。人群里面我哋也会分隔着，骂你伤分依然怀念。从前我哋洗精相馈赠，誓约见证不会改变。月冷星暗，但有紫色娇美水晶闪耀，站到好远好远亦会睇见。共你已经经过千般考验，悠悠数十年心不变。无论你会去到哪边，人海中不管数变迁，在以前也好像目前，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情海中开心两并肩。但有时你短暂别离，情缘令你归家似箭。人群里面我哋也会分隔着，骂你伤分依然怀念。从前我哋水晶相馈赠，誓约见证改变。月冷星暗，但有紫色娇美水晶闪耀，站到好远好远亦会看见。共你已经经过千般考验，悠悠数十年心不变。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情海中开心两并肩。但有时你短暂别离，情缘令你归家似箭。人群里面我哋也会分隔着，万里相分依然怀念。从前我 张德兰的紫水晶啊，就开始我们今次的清晨爽利节目了。五点十三分的时候，今天的日子呢就是三月十六号，农历呢就是牛年啊，二月初四星期二。天气方面呢，今日呢而家见到个温度21度啊，到底而家系咩天啊，不春天呢都系咁样㗎啦，有啲时候呢又会好暖啊，热啊嘅感觉。早排咪有少少又好似清凉嘅感觉啊，每一日呢个情况都唔同，所以大家呢都要多加留意天气嘅情况会唔会影响你嘅身体个健康嘅问题。今日有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喺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会有薄雾， 下昼初天气稍凉了喎。现时气温21度，湿度89%，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啊。 在每处泥墙上，也有我梦想，我挥笔写上，期望个个传扬。在每处泥墙上，也有我梦想。让世间立刻震动，怪我没志向，心中不觉异样，不愿世人明亮。所走的新路，是平常无人愿往。常人最深的理想，于我绝未欣赏，常人爱的是俗世之粉，却非我心景仰。在每处长桥上，也有我梦想，以小刀刻上，提示我旅程漫长。在每处长桥下，我是大哥，但我知岸的两面，怪我甚鲁莽。千夫指我半夜，可笑世俗眼光，只睇到表象，便随时胡言乱讲。常人最深的理想，于我绝未欣赏，常人爱的是俗世之粉，却非我心景仰。也有我梦想，以小刀刻上，提示我旅程漫长。在每处长桥下，我是大哥，但我知岸的两面，怪我甚鲁莽。千夫指我半夜，可笑世俗眼光，只睇到表象，便随时胡言乱讲。常人最新的理想，于我绝未欣赏，常人爱的是俗世之粉，却非我心景仰。 听个歌名咧，就绝唔会谂到有啲中乐嘅去配衬，系何家劲嘅《半翼》啊。呢一首歌你肯定听过，不过呢个版本系唔系原唱者，佢都可能喜欢呢首歌咧，将佢翻唱。关谷英换到千般恨， 梦里百花正盛开，梦醒 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爱。事已到此永难改，莫非世事常意外，让我哭千遍，滴了千点泪，誓约已经永不存在。痴情枉纵，永难继续，为心变尘埃，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心变尘埃，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同一首歌听不同的人唱呢，可能一定会有一个分别心在处，永远都是觉得啊，原唱者好好听，咁因为你都先入为主，咁啊，其实有时我哋都会有包容的心，打开胸襟去听下一啲唔同嘅演绎嘅方法吓。不过呢个演绎方法呢，都系呢个要有中乐嘅一个配衬咧先至啱嘅。呢首歌咧就系当年咧卢国沾写嘅词，黎小田嘅曲，系喺丽的电视时期咧一套吓嗰阵时咧都呼风唤雨，系一路打紧仗嘅一套电视剧啊，《天蚕变》都有好好嘅口碑。里边嘅就呢一首嘅歌曲，系原唱系柳影红嘅，亦都成为佢今日嘅代表作《换到千般恨》。刚刚我哋听嘅系关谷英嘅版本。早晨啊，接近5:23，关谷英之后有关正杰《咏梅》。 雪入梅林梅傲舒，风入梅林梅内风，韵味色那是结在家里缝，梅蕊银瓶幽香送。唐人尽空，身在重重荣誉中，说是诗意重，说是画意重，谁料难得白日红。一朝分芳散，回想似一梦，入风里，

行得快，孤影自怜，不复似如花笑眼，恩爱已烟消眼。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联合国话，自上个月一号缅甸军事政变以嚟，已经有至少138名和平示威者死亡，包括妇女同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针对和平示威者的持续暴力同持续违反缅甸人民的基本人权。他话对缅甸的暴力升级感到震惊。古特雷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包括区内国家团结，透过集体和双边努力协助结束缅甸军方的镇压。多个欧洲国家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获卫生专家保证所有在加拿大接种的新冠疫苗都是安全和有效，包括阿斯利康疫苗。杜鲁多在蒙特利尔的视像记者会表示，正是注视欧洲特定批次阿斯利康疫苗的事态发展，可以向国民保证加拿大使用的阿斯利康疫苗没有来自这一批次。加拿大上个月批准使用阿斯利康疫苗，并预订了2000万剂。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两名职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政府表示已经按既定程序跟进，包括安排两人入院接受隔离，并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今个月2号至到15号曾经身处总领事馆的人士接受病毒检测。政府说已经即时联络美国总领事馆，而卫生防护中心亦已经联络相关的人士，并按机制安排他们入院接受隔离和治疗。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追踪密切接触者，建议总领事馆安排为员工做检测，以及为总领事馆彻底清洁和消毒。发言人说，美国总领事馆一直全力配合政府各项的防疫抗疫工作。卫生署发出科兴新冠疫苗接种指引，列明部分人不能够接种疫苗，包括患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有嚴重長期病而病情不受控、對新冠或其他滅活疫苗有過敏反應，或者以往對疫苗有嚴重過敏反應，例如出現血管性水腫和呼吸困難等，以及孕婦和哺乳期婦女。指引亦都列明部分人士應該推遲接種疫苗，例如糖尿病和高血壓患者。指引提出，考虑接种疫苗之前，当遇到血脂问题出现异常情况，应该考虑再作评估。另外亦都提到，最近出现急性心肌梗塞或者中风的患者，应该推迟疫苗接种一般3至6个月，直至到病情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53点，升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68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9.18，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8，人民币6.501，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31.84美元，卖出价是1732.4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1%。相对湿度88%。

己，我自欺在心里困惑托词，我岂容易是一生爽朗眼色，终生不抱憾，我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自傲， 卢冠廷快乐老实人，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快乐开心？做人又要老老实实咧，呢一个咧系要喺人生嘅路上咧，你都会不断去纠正自己嘅，唔系个个一出嚟咧就会识得系有啲咁嘅样。当然性格都会有啦，另外自细父母嘅教育啦，你喺朋辈方面嘅学习啊，学校你点去教你啊，等等好多好多嘢，自己收收埋埋嘅时候咧，就当然细个嘅时候咧就要听从长者师长们的教导啦，所以那个教导是很重要，他教你什么你就吸入了什么，及至到一路成长的时候，你见到很多身边的人与事的时候，你才懂得分析。一路再行多一点的时候，很多人生经验的时候，你都会再看看怎样去令到自己更加精进更加快乐。 跳过无言界线，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似我无穷劝勉，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命运哪去归依，缘同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骗人总肤浅，缘同如有你以真心相见，仍然暴雨纵使不幸世界千万年， 遇有你，以真心相依，仍然抱怨，纵使不幸免，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变，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若说错天注定。跨过无知，命运哪里归？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休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无知，命运哪里归？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总扶持，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依，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变。 梅艳芳许志安，笑看风云变。有时在生活上的细节，一些点点滴滴，只要你多加留意，大小事你都看的时候，你在当中就存在了很多的学习或者很多的反思。我们一路一路，其实这件事都是必要做的，最终的目的都是想自己开心健康快乐。有些时候人家只是在讲的时候，祝你健康快乐点点点那些，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但是实际是怎样真正去了解当中你要做了些什么事才可以得到这个包容啊、开怀啊、快乐啊等等那些呢，都是要你去在从旁细心去想一想，看人的事的时候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啊，你的朋友当中梗会有一些会你是值得向他学习，你更加要多加留意，而且这些朋友呢应该跟他多些倾谈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很多的顿悟的了、啊、再加上呢看一些书的时候令到自己有很多东西更加是即开窍更加明白的时候呢，你就自然觉得好多很多东西呢你都会戒除了的时候呢，啲路即等于啲路嘅沙沙石石踢咗嘅时候咧，你会行得顺好多啊！每一日咧都俾自己一啲嘅安慰啊，俾自己一啲鼓励嘅感觉啊，俾自己一份爱，一份温暖。我哋要为今天快乐，唔好为昨天烦恼，好好照顾自己。早晨。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当年啊，轰动一时，好受欢迎嘅大长今嘅歌曲啊，系陈慧琳嘅《希望》。现时温度廿一度，今日最高有廿七度啊。 当年相恋意中人，大家性情近，早中爱近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一缕共情盟，喜逢知己倍精神，内心快乐无憾。相见互慰问，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愁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别断爱盟。 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最高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继续旧欢如梦啊！ 恩情如今化烟云，未去再续情份。空有爱是万千丈，可惜都已尽化痕。早经消散莫再寻。 报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

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间呢，在钱佩英身边又是我们的老友记，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康的。早晨，崔博士。 钱先生，各位听众早晨。 又来到绘画怡情论养生啊。 是啦。 今天听了好几个星期呢，就你是用绘画来带出我们的心境呢，应该是豁然开朗的。一个很怡然自得的情况，又的确是个人都好像健康啲，舒服好多咁样。 其实而家呢一轮咧就匆匆忙忙咧，好想交代咗咧中国绘画发展嘅历史，即系好简略咁样讲一讲。 系 咁跟住咧就将绘画同埋点样养生连起佢噶啦。 系 唔一定要识画画。 系 啊，有一种叫卧游咧，你睇画咧都可以咧系作为一种养生嘅方法噶噃。 其实我觉得咧，崔博士你呢个概念咧，即系又提翻下啦。当初你嘅概念话啊，不如试下转下啦，就讲咗以前好多传统中医的医学概念，不如呢就转移去绘画，其实都是帮助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种。哇，我就即拍手赞成啦。但是就难为崔博士呢，其实找了很多的资料。 好大挑战真的。 咁亦都为了其实是要交代返呢，所以呢大家可能呢排觉得咦，怎么听崔博士好像去了听文学咁样嘅，听啲咩什么历史咁样。其实呢个都需要交代嘅。交代咗有个前因之后呢，跟住嚟嘅呢就是贴近返，又有画画，又有好多嘅健康之道嘅。对 嘅。 嗯。咁喺我哋未开始今集再继续讲啲绘画历史嘅时候呢，我哋先又答复一位听众朋友嘅一啲嘅意见先。咁呢位咧就卢先生，佢在之前咧都有提过一啲嘅意见，我哋亦都答复咗噶啦。 多谢佢。 佢就话都多谢我哋答复嘅。咁佢话咧系听翻3月2日，我哋就讲及呢个山水画嘅。佢话当时咧嘉宾主持即系崔博士你啦吓，佢咧就只系提及唐朝破墨山水系由晚唐两位人士画嘅。咁而呢位听众嘅卢先生话，盛唐时期有一位师佛王维，佢先至系创立破墨山水，但系嘉宾主持咧又冇提到呢一项资讯。 好多谢卢先生咁细心，同埋咧咁支持我哋嘅节目，向我哋提出意见，咁就大家分享一下，的确系好事嚟嘅。 系 嗱，咁讲开嗰日咧，咁我哋其实都有一段资料咧，我哋都会提到阿王维嘅， 就因为时间其实都几紧。 冇错啦，咁我哋讨论过又觉得唔影响流程。 系，咁啊，不如咧就唔讲啦，咁样。 系啦，嗱，咁呢段咧，我不如今日嗌钱读翻出嚟俾我哋听下。 好啊，咁啊，讲及就话唐代山水画嘅发展，由明代大画家董其昌咧，佢有咁讲过以下嘅呢一段说话嘅。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此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师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白驹、白叔、智马、夏贝；南宗则黄摩吉始用酸淡，一变勾着之法，其传乃张祖、经、关、国中树、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嗱，头先讲过黄摩吉，亦都有读过结嘅音，结咧就解责任咁嘅意思吓。 系唔该阿钱。 咁黄摩吉其实就即系 王维啦。系啦。咁呢段说话咧，阿董其昌提到王维咧，用渲染呢啲技法。 嗯。 因为呢个问题咧， 想深究一下，所以请教我晚上的文凭班绘画老师吴博士啦。 或者我又讲翻啦，因为崔博士系精益求精嘅，凡系想学啲嘢咧，都要再精进啲嘅。咁除咗有画画老师跟随学习之外咧，都要上一啲理论学多啲嘢嘅。咁所以你就夜晚就去上一个文凭课程，就跟一位咧吴玉兰博士。他是香港大學的博士，他就是研究中國和日本藝術的。 沒錯，他在班裡面他是專門教中國繪畫史的、 嗯 啊、我就找了他做我這個節目的顧問，他是一口答應、啊、他也很認真地和我找了很多資料、我來做搜證。另外有一位就是教我畫畫的老師李振華先生，大家都一起研究的、啊、他們呢不約而同都有這樣的結論，他們就說破物山水這個詞呢都很多人知道的，應該是來自一本書、歷代名畫記卷十，是对王维的记载。但由于王维的传世作品呢一直都有一些争议性、 嗯、 究竟是不是真的他的作品呢？不单在文献上，就算在考古的实物上都有这个疑问的。所以呢如果从画史上看，王维和破物山水是有关系、 嗯、 但如果论及技巧或者始创者这种讲法呢都仍然有相托之处的。 那就是啊，你見到好多啲考古學家，好多嘢咧都繼續係考究考究噶嘛，都未必係一個真確噶嘛，係嘛？ 係揾咗出嚟嘅資料，你又推翻之前嗰啲講法 嘅啦。係、嗯、冇錯。咁啊喺處咧，都多謝阿盧先生咧，佢都有一啲嘅意見，證明佢都有興趣聽啦。 係啦，好，我哋希望咧，大家聽眾都有呢種咧，大家交流嘅心就好啦。多謝曬。 好，唔該曬。好啦，我哋繼續咧就講翻呢個繪畫歷史啦。上次就講咗五代十國啦，嗬。今次就到呢、這個。 宋辽金啦， 好，又听翻少少嘅绘画历史先。 北宋建立咗，就结束咗五代十国嗰啲纷乱嘅局面，相当安定嘅社会状态，就令到绘画艺术啊有进一步嘅发展啦。喺同一时期咧，有辽国啦，同埋咧同南宋同时期嘅金代咧，都系咧喺呢个汉化过程入边创造咗佢哋自己特殊嘅艺术成就嘅。咁佢哋嘅宗教艺术特色就好鲜明嘅。无论在建筑、壁画、版画、工艺、美术等等的形式都有精美的艺术品传世，而且和宋代在艺术上是很有交流的、 嗯、宋代的绘画历史是怎样 的？我们集中讲一下宋代、 嗯、 宋朝就包括北宋和南宋，长达300多年的统治期间，绘画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的，有记载的绘画藏品超过6000多件 嘅，哇，好多 啊！仲有咧，宋代一啲皇帝咧，亦都热衷于艺术，特别系宋徽宗啊！啊，呢位咧就集诗人啦、书法家、画家同埋鉴藏家于一身嘅皇帝嚟嘅， 即系佢好多艺术成就啊！嗬、啊， 嗱，我哋下一集详细咧讲下佢嘅艺术成就。 嗯，好啊，嗱，继续翻头先讲紧宋代嗰啲绘画历史先吓。 嗱，除此之外咧。宋代文化的全面繁荣就使到艺术的品质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境界，不单止量质都好嘢。 是。 宋代就沿袭了南唐和西蜀那些画院制度、 嗯、 就成立了宫廷绘画机构叫做翰林图画院，就直接产生了一大批出色的画院画家和很多不朽作品。 那这些都是宫廷画家，有没有是民间的呢？ 是有了，因为在另一方面去到北宋中期，苏东坡就提倡了一场有很多士大夫都响应的文人画运动。他曾经这样讲： 吾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吉得之于象外，有如仙侠借龙幡。他也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这里吾生就是吾道子，画得很漂亮，但是呢都好似个画像咁嘅啫，而摩吉即系王维啦，佢就咧唔系话净系咧对住啲物件嚟求个形象相似， 嗯， 佢就好似咧啲雀仔，诶离开咗个樊笼，海阔天空啊， 系 中意点画就点画， 嗯，即系唔会框框咁限死自己， 对啦，咁自此咧，除咗咧揾食嗰啲画像啦，又或者咧就系困咗喺朝廷嗰啲院画家之外咧。另外一些画家就将绘画的性质由注重那些笔工技法和描绘物像，要追求好像那种心态转变为抒发个人的情趣和讲求个人的气韵，成为诗人画家，而且对日后的文人画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刚才崔博士你提到就宋代很多很多的作品， 不如介紹一啲啦，好嘛？ 我哋今日先講下山水畫。 嗯， 北宋咧就山水畫發展嘅黃金時期嚟嘅，出咗好多咧有名嘅畫家，風格又多啦。宋代有兩個人好出名，李成同埋范寬，名氣好大。李成咧亦都係宋代山水畫嘅重要人物之一，佢啲畫風係融合咗南北傳統嘅繪畫風格。佢有兩幅畫 《晴鸾消字圖》同埋《茂林远奏图》。 其实呢两幅都是相传是他的画作的、 嗯、 就表现到他的风格非常明显的。另一位出名的就是范宽，这个就信奉道教，很崇尚大自然。 是 他现在在世界上唯一的现存作品就叫做《溪山行旅图》， 是 大约两米乘一米、 哦、 用绢画的， 是 很出名，因为是世界上山水画的杰作之一的。 那他画些什么的？ 他在画里面画了一些很高耸很坚挺的峭壁，前面就一对赶着雷马的行人，就显示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抱负， 即是今时今日所说的正能量正气，是吧？ 绝对是 了。跟住又有些什么的代表人物呢？ 到中后期的代表人物有郭熙，他跟刚才提过李成就并称李郭， 是 同埋咧，黄俊卿啦、燕文贵啦、米元璋同埋米友仁呢两父子，佢哋就创立咗叫做米点山水啊。 米点系咪即系一粒米嗰个米，好细微嘅意思啦？ 系啦，咁咧用米点咧嚟代表咗啲山头嘅树木嘅。 哦， 咁另外仲有三个人咧，好擅长画青绿山水嘅，就系王希曼、赵伯驹同埋赵伯叔啦。王希曼特别有一幅叫《千里江山图》，是用大青绿着色的，大青大绿，很漂亮的全世、 嗯、那跟着还有哪些代表人物呢？ 去到南宋，南宋山水画的代表人物有李唐、刘松年、马远和夏圭等的，他们共同之处呢就是用宏伟的大斧劈荪，所谓大斧劈荪就是大刀阔斧、黑墨画出大石，令到那些峭壁、很坚挺的山石峰峦都显示到那个气势出来的、又同时呢表达到江南迷蒙潮湿润泽那些山景，好像烟雨迷蒙一样。 即现在我们香港都是啦，春天都是迷蒙的嘛。 如果你行山现在会看到这些景象。尤其是马远和夏圭这两位，他们是长于剪裁和描绘局部的山水景物、所以一个叫马一角，他就将景物一部分就放大画出来 的、 另外一个下半边，夏圭就很喜欢利用画纸的一半来表现他要画的景物、另外那边就只是辅助性的， 所以叫马一角下半边， 可以这样 说、除了山水画之外还有很多作品的， 是啦，有关宋代其他资料我哋下篇再讲啦，时间关系。 咁要听下啲汤水先，都要养生啊嘛，系嘛？ 我哋因应咧而家个时节啦，因为正值咧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啊，咁而家嘅天气咧又潮湿啦，又容易咧影响咗我哋嘅脾胃功能啊、消化能力等等，所以我哋呢个时候咧适宜饮用一啲咧健脾去湿嘅汤水嘅。 系啦，因为嚟紧星期六都系春分啊嘛，吓，搵翻啲适合节气嘅汤水嗬。 对啦。介绍一条黄豆萝卜汤，两个人量，材料简单嘅，黄豆100克，白萝卜200克，瘦肉200克，两粒蜜枣。再讲一次啦，黄豆100克，白萝卜、瘦肉各200克，蜜枣两粒。 点整呢？ 嗱，洗净咗佢啦，白萝卜咧，连皮啊切块，猪肉飞下水，六碗水到煲滚咗佢先，然之后收慢火煲多个钟头到调味就得啦。 个功效系包括啲乜嘢咧？ 黄豆咧健脾利湿。通便解毒，白萝卜咧就清热化痰、益胃消食，瘦肉咧就滋阴润燥补血啦，蜜枣咧能够益脾胃、润肺除痰、滋养阴血、养心安神，咁夹埋晒咧，我哋就话能够健脾利湿、益胃消食啦。 除咗汤水之外咧，养生嘅一种咧就系都要保护我哋嘅眼啊，尤其是啊，崔博士你成日讲话画画嘛，个眼力都好紧要啊。 画画睇画都系啦。 系啦，咁我哋早前都有介绍过一啲护目嘅做法啦，咁我哋又继续啦，好嘛？ 好，我哋今次介绍一个简单嘅按摩健目嘅方法。咁有一个咧喺养生书入边咧提出嘅叫做运目或者烫目。 系。 咁咧呢个词咧就即系好似我哋烫豆嗰个啦吓。 系。 嗱，有本书《圣济总录·神仙道引》系咁讲嘅： 摸手运木，即用两手执立摸掌如火，开木运精数片。 其实咧个方法就系话搓热两只手掌， 擘大對眼，咁搓到熱嘅時候咧，就將手掌嘅掌心咧就冚落咧兩隻眼珠上邊，擘大對眼， 係 咁啊，等啲熱氣慢慢滲入嘅眼珠， 嗯， 啊覺得手掌凍啦，咁就再搓、哦、搓熱又嚟過，咁啊三五次都可以嘅，一日咧咩時間都可以做， 係隨時都得啦，呢啲係咪啊？ 係啦。 咁我醒起我細路仔嘅時候咧，我哋肚痛啦，我媽媽嘅方法就係捽咗啲油啊，喺個掌心嗰度，又係搓搓到好興，好熱嘅喎。跟住咧就擺落我哋嘅肚仔嗰度，咁啊感覺到好暖，咪好舒服啦。其實就差唔多咁樣嘅做法啦。不過呢度就唔使落油啊嚇，淨係咁搓興嘅掌心。我個覺得就係應該搓到興啲，你擺落個眼度嘅時候咧，先感覺到嗰種温暖。大家就照住咁樣做啦，係擘大眼睇住喎，係咪你話係？ 對啦，擘大對眼。咁、嗯、功效咧就係、是。温通眼部嘅气血，明目醒神啊！ 系 嗱，记住咧，我哋净系揿落对眼度，就唔系擦对眼。 系啊，记住啊，仲有而家咧要抗疫啊嘛，你只手要好干净，洗干净晒先至好做呢个动作啊！ 系啊，呢个好重要啊，要消毒咗先啊！ 好，咁唔该晒啦。头先阿崔博士你讲嗰啲山水画咧，我谂起不如我哋听下阿姐嘅《万水千山总是情》啦，好嘛？ 哇，好配合，好啊，好听。 好咁啊，下个星期就再继续听你讲嗰啲绘画历史啦吓，拜拜。 好，拜拜。 三分钟到六点半，而家嘅温度21度，今日最高有27度啊！继续阿姐嘅万水千山总是情。 朋友早晨，我是胡定欣。每一朝起身之后呢，我就会饮一杯清水，清理下我的肠胃，跟着刷牙洗面，跟着就会吃一个早餐。如果那天呢我会做运动的时候呢，那份早餐呢就不会吃太多的，适量就够了，跟着去做运动啦。其实每个星期我就有三日呢去做运动，每次大过一个钟头多啲。其实每一个人呢做运动嘅时间都会唔同嘅，因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去调整啦。做咗运动之后呢，就会更加有精神，更加有能力，有力量去迎接我哋嘅工作。 在这里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系啦，听日翻嚟星期三咧，我哋有雷洪德博士会讲下长跑，长跑可唔可以长寿咧？咁啊，听日详细听雷博士讲啦。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再度封区检测，将中西区圣士提反里、金凤阁、巴炳顿道、兴华大厦 A 座同 M 座列为受限区域。政府目标是在今朝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另外，政府将西营盘薄扶林道万林阁、第三街真光大厦、高街维丰同西边街永祥大厦列为受限区域，目标是在今朝大约八点完成行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两名职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政府表示已经按既定程序跟进，包括安排两人入院接受隔离，并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今个月2号至到15号曾经身处总领事馆的人士接受病毒检测。政府说已经即时联络美国总领事馆，而卫生防护中心亦都已经联络相关人士，并按机制安排他们入院接受隔离和治疗。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追踪密切接触者，建议总领事馆安排为员工做检测，以及为总领事馆彻底清洁和消毒。发言人说，美国总领事馆一直全力配合政府各项防疫抗疫工作。世界卫生组织说，世卫疫苗安全专家当地星期二开会讨论阿斯利康疫苗问题。世卫说没有证据显示疫苗和血栓有关，建议各国继续接种这款疫苗。欧洲药品管理局亦都话，将会在星期二召开特别会议，星期四作决定。又话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仍然利大于弊。多个欧洲国家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话，获卫生专家保证，所有在加拿大接种的新冠疫苗都是安全和有效，包括阿斯利康疫苗。杜鲁多在蒙特利尔的视像记者会表示，正是注视欧洲特定批次阿斯利康疫苗的事态发展，可以向国民保证加拿大使用的阿斯利康疫苗没有来自这个批次。加拿大上个月批准使用阿斯利康疫苗，并预订了2000万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稍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16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扩大疫苗接种计划，优先打针年龄调低到30岁。在香港以外读书的16岁或者以上的学生以及家庭佣工，今日起都可以在上网预约，预计涵盖550万人。我哋问过家庭医生同埋家庭佣工雇主协会嘅意见，一阵听下。 本港至今有7个人接种过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咧不适，其后死亡。相关嘅专家委员会初步就认为啊，呢7宗个案都系同接种疫苗咧冇直接关系。不过仍然有待解剖报告，先至可以总结同疫苗嘅因果关系。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中央有關部門由昨日起一連三日在本港舉行對話和座談會，聽取各界對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意見。昨日有百多人出席，出席的人提出了什麼意見呢？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不少人可能都會在坊間去買一些染髮劑回家自己染髮，市面上還有不少染髮劑就標榜著是天然成分。不過消委會的測試就發現有不少樣本其實都發現含有致敏物質甚至无重金属添。消委会的朋友一阵间就会同大家讲下有啲咩地方要注意。 国际方面，德国举行地方选举，在总理默克尔宣布退休之后，他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失去呢位重量级人物，选情并不理想，对九月